的心等尊严接上 你。一首《吻别》来自于张学友的演唱，《吻别》是张学友的第二张国语专辑。1993年，这张专辑在我国以及海外的市场大卖，打破了很多个地方的唱片历史最高销量。张学友歌神的封号就是那个时候得来的。1995年，张学友推出了到目前为止华语音乐史上销量最高的一张唱片，叫做《真爱新曲加精选》，累计销量近千万张。现在各位听到的这首《1000个伤心的理由》，就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曲之一。 爱过的人，我已不再拥有。许多故事，有伤心的理由。这一次我的爱情等不到天长地久，错过的人是否可以回首？爱过的心没有任何请求，许多故事有伤心的理由。这一次我的爱情等不到天长地久，走过的路再也不能停留。1000个伤心的理由，1000个伤心的理由，最后我的爱情在故事里慢慢陈旧。1000个伤心心没有任何请求，许多故事有伤心的理由。这一次我的爱情等不到天长地久，走过的路再也不能停留。1000个伤心的理由，1000个伤心的理由，最后我的爱情在故事里慢慢陈旧。1000个伤心的理由，1000个伤心的理由，最后在别人的故事里我被遗忘。 欢迎回来，各位，这里是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正在一起与张学友的情歌世界当中畅游。说到张学友，就不得不提到他的幕后推手陈淑芬。陈淑芬与张学友长达16年的合作，不但见证了张学友的极起极落，也正是因为有着陈淑芬在背后的努力和支持，才有了今天歌神的巨大成就。想知道陈淑芬是如何帮助张学友的吗？我们先来听一听张学友的一首《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待会儿再跟您聊。 每个人都在问我到底还在等什么，等到春夏秋冬都过了，难道还不够？其实是因为我的心有一个缺口，等待拿走的人把它还给我。每个人都在说这种爱情没有结果，我也知道你永远都不能够爱我。其实我只是希望你有时想一想我，你却已经渐渐什么都不再说。我睡不着的时候，会不会有人陪着我？我难过的时候，会不会有人安慰我？我想说话的时候，会不会有人了解我？我忘不了你的时候，你会不会来疼我？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也谢了，你知不知道？花儿也谢了。 这就是张学友深情演绎的《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张学友发行的第五张专辑经历了第一次打击，专辑的销量并不好，让张学友当时十分的沮丧。这个时候有朋友让他去找捧红了梅艳芳和张国荣的陈淑芬，于是张学友当面的请教陈淑芬，并请他来担任自己的经纪人。陈淑芬对张学友说，要我给你当经纪人没有问题，但是有一个条件，你必须改掉酗酒的坏习惯。于是张学友当着陈淑芬的面发誓一定会改掉酗酒的习惯。那直到现在，陈淑芬还是张学友的经纪人，他们的关系就像家人一样亲密。现在呢，送给大家张学友演唱的一首《想和你去吹吹风》。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同时空，还是可以迎着风随意说说心里的梦。感情浮浮沉沉，事事颠颠倒倒，一颗心阴阴冷冷，感动越来越少。繁华色彩光影，谁不为他迷倒？笑眼泪光看自己，感觉有些寂寥。想起你爱恨早已不再萦绕，那气氛还有些味道。喜怒哀乐依然围绕，能分享的人哪里去寻找？很想和你再去吹吹风，去吹吹风，风会带走一切短暂的轻松。让我们像从前一样安安静静，什么都不必说，你总是能懂。 色彩光影，谁不为他迷倒，笑眼泪光看自己，感觉有些寂寥。想起你爱恨早已不再萦绕，那情分还有些味道，喜怒哀乐依然围绕，能分享的人哪里去寻找。很想和你再去吹吹风，去吹吹风，风会带走一切短暂的轻松，让我们像从前一样安安静静，什么都不必说，你总是能懂。去吹吹风，去吹吹风，风会带走一切短暂的轻松，让我们像从前一样安安静静，什么都不必说，你总是能懂。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同时空，还是可以迎着风随意说说心里的梦的梦，吹吹风。 这首想和你去吹吹风来自张学友，在资深经纪人陈淑芬的幕后支持下，张学友把歌神的称号发挥到了极致，除了发行专辑演电影，他还担任了大型音乐剧《雪狼湖》的主演和艺术总监。《雪狼湖》1997年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一连上演了43场，场场爆满，剧中的这首《不老的传说》也成为了张学友的经典曲目。歌曲过后我们稍事休息片刻，广告和信息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星光之旅，娱乐大篷车上半段的旅程暂告一段落，各位稍后见。 肩上的雪花白茫茫，雨上有晴朗闪亮亮，流传的神话永不忘，地久天长每个人都会唱。故事不站在那湖水的中央，打扰一段感情没必要感伤，两双拥抱的手人间到天上，花儿开出了翅膀梦中飞翔，懂爱的人就会懂得这梦想，地老天也不会荒，有情的人就会拥有这力量，重量不朽的情怀带来花香。肩上的雪花白茫茫，雨上有晴朗闪亮亮，流传的神话永不忘，地久天长每个人都会唱。如果你也相信传说多漂亮，你会看到飘雪经过的梦想，两个男女主角不老的脸庞，花儿开出了翅膀一对一双，寻爱的人总会找到那方向，地老天也不会荒，平凡的人也会爱到了疯狂，重量不朽的天地带来想象。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方向，地老天也不会荒，平凡的人也会爱到了疯狂，总让不朽的天地带来想象。天上的雪花白茫茫，雨上有晴朗闪亮亮，流传的神话有目望，地久天长每个人都会唱，地久天长每个人都会唱。 爸爸，你给我讲一讲雪老虎的故事好吗？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猴要问，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搭乘我们的娱乐大篷车，我们今天进行的是星光之旅，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说起张学友，他唱了那么多的非常红的情歌，那么他的爱情故事会是怎样的呢？1986年，电影《痴心的我》成为了张学友和罗美薇的红娘，但是直到1987年，张学友才公开承认自己的恋情，而恋情只维持了一年，罗美薇就主动的宣布要分手，原因是性格不合。张学友却说性格不合只是分手的借口，如果要和好就会把它说成性格互补。不知道当年的张学友的心情是否就是这首《忘记你我做不到》。 有爱就有恨，或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跟你的温柔比较，一切变得不重要，没有你分分秒秒都是煎熬，有爱就有恨，或多或少，想一次白头到老，说再见太潦草，